看这个扇子不叫扇子， 这什么？ 这是尺啊， 钉子凉布 啊，不凉，就是样子货。 哦，反样 啊，样子货。 哎，好， 这回你给我站着点儿。 哎， 啊，如同这边有个人。 对。 注意这几句。 哦 啊， 刘本儿， 刘本儿， 乔转， 乔转， 别让了， 哎， 赔了， 行， 行了，你甭管， 就这意思了啊。 这就交火了。 摔这骨头，被领大家的眼光。 哦 啊，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到布上去。 哎，对了， 这您注意这布， 就这布头一摔 啊， 起码少穿俩月。 怎么了？ 满摔劈了肉皮儿。啊， 对了，来。 哎，腰花子买了吧？ 啊， 哎，不要那一桩，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 钱，别让了，赔了。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哪块哪块就留本瞧赚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哦，还没到时候 了，到价钱处理你再说呀。 到了价钱， 我让价钱了。 这外联网是让的。 哎， 我再说刘本球。 对了， 我知道。 哎， 我叫你沉住了气。 好嘞， 嗯，好好卖点力气。 哎，腰花子买哎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桩， 嗯，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 嗯， 哎，又来这一块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着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儿，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色白呀。 嗯， 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单是领布纹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啊！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啊，不提这种青啊， 啊， 要单提这。这种黑呀，它怎么这么黑呀、 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它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是唐朝的黑影的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呀、 啊，那还没它黑呀。 啊， 压在烟熊罩啊， 啊， 郭梅子参美辉是没有他泪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啊。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你说。黑不黑呀？ 够黑了 啊，那还没他黑呀， 还没他黑 呀、啊、压在青丝发 啊， 他好像胭脂眉呀、 哎、 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 嗯、 啊，你说黑不黑呀？ 够黑 啊，那还没他黑呀， 黑 啊，压在个地摊呐 啊, 啊，好像老煤灰呀、 啊、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嗯、 啊，东山送不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他、 哎 啊、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等鬼子、啊，哎，你说黑不黑呀？他那还没他黑呀，净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买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要单提这种货，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啊， 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啊，就在天津卫呀，啊，你要不知道，咱去上一个校啊，够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左车灯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啷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 到哪？ 啊，来到北道关呢、 啊 啊，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 哎， 啊，一进西头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 哦、 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公关东都画住套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哎，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是钱香一根大、 啊， 到他那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点子名字叫啊， 哎、 是点子眼的挑啊， 说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五毛六一串， 没有五毛六 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那怎么厚啊，怎么匀那怎么细啊，怎么干干那里的呀？ 对， 他那位先生说 啊, 啊，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啊、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呀、 啊啊， 坐在家里就问。问了家儿啦， 对， 啊，出去你得想 啊,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啊， 啊，面大锣里转呐、 啊啊， 羊毛出在 扬身杀横啊， 他 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条费小啊、 哎、 啊粗的知道、嗯、 啊 不打手工钱呢、啊 哎、 光要本来我不要庄啦、 啊、 来到我的摊儿 啊, 啊 要卖五毛六啊下破了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怎么的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 啊, 啊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样的鞋谁也不买打到边儿小到边儿小门脸他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水不花儿啊 对 来到我的摊儿把多少钱一使、 啊、 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听点儿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 多少 一头为五尺两头为一丈三头一丈五啊 五 足够一丈六 啊, 够 啊算你一丈四啊 找 打尺寸啥货价啊 啊 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 啊、 是有本没本 对 可是有赚没有赚啊 赔了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二那叫七毛二共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啊心里别打鼓啊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啊、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零儿 吧 他那位先生说 啊 他买不通的 对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这 事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啊、不买不要紧呐、 哎、 啊不要不要紧呐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你样线索包还管推你拉在心里功夫 啊,、 哎、 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他不叫啥呀不叫啥 哎后来 小白 这小白呀、啊 开这不两块五啊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耳大、 哎、 啊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事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他、 哎、 买的省钱还得让啊这不两块五啊我 让 去一毛钱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钱哪位先生说买不同耳大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这转生转不了 了 这事要买该不买呀 他 怎么会的事儿、 啊、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 了 他把他扔到家 对 他往外一推他、 啊、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蛋儿少个一个笨字儿我不能买呀 对 他只付两个钱、 啊、 我狠了狠了吧我挣了挣了吧啊一蹬特蹬哎我这鞋也开战了啊 老公 哎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肯定、 哎、 给一块九啊肯定给一块八啊您给一块七、 哎、 我只付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这一块三的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 出门 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一块钱哪位开不要喊了喊了八到了到了八让五毛去五毛那您白拿去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讲尹寿山摔跤的故事尹寿山心想哎事到临头也只能摔了他大喝一声呆认识你家尹爷吗大老九抬头一看哟这不是说相声的傻哥吗这是唱的哪出啊就见尹寿山往场子里一站大老九敢跟我较量较量吗这时啊就听见有人喊好原来是那仨美国人和一群狗腿子大老九一看就明白了傻哥是被逼上梁山的上前一抱拳您是哪一方高人练过什么功夫这可是尹寿山的拿手活他来了一大段大保镖的贯口观众也纳闷了怎么说相声的和摔跤的打起来了这不成了武术相声了吗说时迟那时快尹寿山和大老九就交上手了插拳绕步间他低声说别不好意思使劲摔俩人较量了几个回合后大老九看时机差不多了心想可别把我这傻哥累坏了于是使了个绊把尹寿山摔倒但摔得很轻就这样啊尹寿山跟大老九共同把美国人给涮了这时啊尹寿山站起来还有理呢他冲着仨美国兵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输吗